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59集，误杀邪神。四大门派掌门无话可说。这时坐在公孙腿上听热闹的小四子也默默举手，想表示一下自己也是父母双亡的。公孙将他按住，不让他捣乱。 我们都是七宝镇来的。 众人倒是一愣，这可是头一回听说，这四大门派风风光光的掌门竟然是七宝镇的人。 当然我们不是在那里出生的，而是在那里发迹之后才回到中原武林的。 你们在七宝镇干了什么？ 我们在七宝镇的时候才十几岁，干的不是太光彩的事情，就是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。 可是你们岁数不同啊。 赵普觉得这帮人有的四十多有的三十多一起办事儿。 哼，其实我们年龄是一样的，怕被人认出来才做了点手脚，另外练的内功不同，所以情况也各异。 然后呢，你们四个联手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？ 唉，我们收了钱到西域杀了一个人。 西域哪里？辽、西夏还是回鹘？ 满石虎微微皱了皱眉，吐出三个字：沉魄谷。展昭和白玉堂都在看赵普，那意思沉魄谷是什么地方？ 沉魄谷，西夏附近那个城山和破山之间的峡谷。 嗯， 沉魄谷附近地势凶险，而且气温寒冷，常年大风啊。你们上那儿去杀谁啊？ 那个花钱雇我们的人只说让我们农历初三那天到达沉魄谷，顺着山谷走到正中间，抬头往上看，在山谷悬崖上有一个山洞，地势险要，爬上去钻进山洞，杀了洞里的人就算完成任务。 你们照错了？ 嗯。 杀了谁？ 不知道，是个灰头发的老头， 穿一件白袍，很瘦，跟骷髅一样，手里拿着一根骨杖。哦，对了， 洛满金指了指自己额头的正中间， 他这里有一块白斑。 白斑？ 是不是听天尊说过什么？ 我不是太确定，不过如果真是我师父说的那个人，别说他们四个，四百个也不可能杀得了。 是谁啊？ 失踪的西域武林邪门盟主，跟我师父鹰侯他们同辈的白额尊者阿都罗。 名字挺耳熟的。 阿都罗不是西域很多马贼还有山贼供的菩萨吗？很多西域练武之人都供着他的石像和画像。 我一直以为跟关二爷的作用差不多。 阿都罗是邪神，是不好的东西。 那具体呢？ 我很小的时候听师父提起过，他也就含含糊糊地讲了两句。不然叫他来再问问。 小梁子机灵，跑去找天尊他们了，而展昭则是好奇地问那四人： 你们杀了那个老头？ 那老头好像是走火入魔了，或者是有什么问题，总之感觉很虚弱，不过他还是一身怪力，我们四人合力杀了他，将他的人头砍下带回去换回了酬劳。 多少酬劳？ 公孙好奇，满石虎伸出了一根手指。 一万两。 一人一万两黄金，这就是我们最初的家底。 可是你们的任务并不像是多有难度啊，为什么给这么多酬劳？谁雇佣你们的？ 不太清楚，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斗篷，戴着黑色的斗笠，黑纱遮面。 怎么感觉跟谭少言说的那个要打造指环的人那么像啊？ 和昨晚袭击你们的人是一伙吗？ 那人身上并没有蜘蛛标志，而且蒙着面，谁知道谁是谁啊？ 说话间就听到外头脚步声，小四子跑进来了，身后跟着的是阴侯和无杀大师。四大门派众人看到阴侯有些紧张，毕竟天尊是白道之首，阴侯是邪门之首。白堂倒是想起来了，天尊之所以会说到阿都罗，好像是在跟他说以前在西域阴侯和哪个人比武什么的。 谁杀了阿都罗？ 阴侯进门就问。众人观察老爷子的神情，只有好奇，倒是也没别的感情，比如说不满或者高兴什么的都没有，估计就算认识那关系也一般。展昭指了指四大门派的掌门，阴侯扫了众人一眼，这一眼看得四人一激灵，难怪说阴侯是魔眼，好凌厉的目光。阴侯看完之后，眼里似乎是闪过了一丝困惑。 你们四个杀了他？ 嗯。 你们确定杀的是阿都罗，不是别的生了白癜风的老头？ 谁知道呢，那老头看起来倒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。 四人又将当时他们行刺的过程更详细的说了一遍。无杀大师啊，摸了摸胡须。 正月初三啊，原来如此。 阿都罗叱咤风云上百年，没想到死在四个小贼手里了。你们总共收了多少钱？ 4万两黄金。 阴侯笑着摇头，无杀大师也念佛。 阿弥陀佛，阿都罗控制西域邪魔教派上百年之久，别说4万两黄金，40000万两都拿得出来，竟然死在山洞里，你们还把他的头给砍下来了。 不只有头，还有心。那个雇主说了，头和心绝对不能损坏，要完好无损的拿回来。 阴侯一愣，摸着下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转身出去了。无杀大师念着弥陀佛也出去了，留下一房间众人面面相觑。 这表示什么意思？ 我外公的表情明显是想到了什么。嗯，那胖和尚肯定也想到了什么。 于是想到了什么？ 天晓得。 白玉堂端着杯子喝茶，果然全世界的老头都是一样莫名其妙的，那他就放心了。小四子鼓着腮帮子仰脸看他爹。 为什么他们不把话说完？爹住好难受啊。 公孙揉揉小四子脸也无奈，没一会儿就见天尊跑进来，进门就问。 哎，你们把阿都罗的心和头给谁了？ 四人紧张，天尊来了。 说是一个蒙面人，人都死了，心和头有什么用啊？ 当然有用了。阿都罗那厮啊，练的是归心功，每10年内力归心一次，然后就能翻倍。归心功呢，就是所有的内力都归于心脏，那一天的阿都罗是完全没有内力的，所以他才会躲起来，挨过那一天就行了。 那拿走了他的心和头会怎么样？ 那要看往好的方向想还是坏的方向想了。 好的方向呢？ 为民除害，烧掉啊，永绝后患。 那不好的方向呢？ 拿回去练功啊，白给上百年的邪魔内力，而且啊，这种内力很难控制的。阿都罗脑袋不灵光，当年要不是阴侯老鬼打得他差点半身不遂，他就带着邪魔诸门派统一西域武林了。 后来他怎么失踪了？ 输给了老鬼了呗。 说到这里，天尊突然一拍手又往外跑了，众人就感觉像是被噎住了，倒是把话说完再走啊，什么毛病。展昭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叹气，公孙就感觉腿上小四子突然往下一蹦，众人都看，只见小四子气鼓鼓往外跑，随后院子里传来小四子一嗓子：“ 站住！” 众人眨眨眼，片刻之后，就见小四子抓住天尊和阴侯的衣摆，将两人拽了进来，关门上门栓，回头虎视眈眈瞧着两人。天尊和阴侯看着杀气腾腾的团子，对视， 把话说完。阿都罗输给阴侯之后怎么了？ 九妖国那帮人以前就是阿都罗的手下。 对呀，阿都罗还养过一只天珠。 天珠？ 会飞的猪吗？ 殷侯和天尊神情复杂地瞧着外孙和团子。 天珠是取了天珠的谐音，是蜘蛛里个头最大的，毒性最强的一种，据说有脸盆那么大。 公孙话刚说完，就见白玉堂看着他，那眼神像是问：你确定脸盆那么大的蜘蛛？公孙点点头。白玉堂伸手要去拿云中刀，那意思我有事情先走一步，过几天再见。展昭赶忙拽住他胳膊，然后对天尊使眼色。 已经绝种了是吧？ 对啊，最后一只被老鬼拍死了。 外公干得好。 展昭对殷侯眼神示意，白玉堂则是很在意地盯着殷侯。 是你用手拍的吗？ 如果是最坏的那种情况，会有多糟？ 天尊和殷侯两人同时做了个霍霍的表情，一起摇头。 那可是相当的糟糕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